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2集，云建威也开玩笑道， 我这不是怕你老黏着我让人误会吗？ 郑纯笑， 误会就误会呗，反正咱俩都单身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云建威不和他说了，拿着相机继续拍照，郑纯慢悠悠地跟在他后面，也不打扰他，就像一个哥哥在照看走路不专心的弟弟。两人沿着长长的楼梯下楼，与形形色色的人擦肩而过。小镇的房屋高低错落，色彩明艳，古老的吊船排列海岸，远处深蓝大海一望无际，在阳光下闪烁钻石般的光芒。郑纯走到云建威身边， 微微，你真的完全不考虑我吗？ 云建威抬头与郑纯对视，郑纯很有绅士感，也很英俊，有点可怜又期待地看着一个人的时候，对方通常很难拒绝。 哎，不是很明确地拒绝过你了吗？说好了做朋友，别再问我这个问题了好吗？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啊，不然也不会同一个问题问你两次惹你烦了。 喜欢我的人那么多，难道我要一个个答应和你们在一起？没有这个道理吧，学长。 云建威笑得像只狡猾的小狐狸，郑纯差点被这个笑容勾得魂飞，云建威却转头走了，长长的围巾在风里飘荡。回去的路上，云建威坐在后座，抱着他的小绿植低头翻看手机。他点开朋友圈往下看，刷了半天没看到想看的，正要退出去，冷不丁看到麦璇发的一条朋友圈。 遇见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，爱心。 配图是一双十指交握在一起的手，一只女性细白的手，一只男性宽大的手。云建伟扫了眼图，脸上没表情，随手点进麦璇的头像，把他拉黑了。晚上郑纯把云建伟送到宿舍楼下，他从车上下来叫住云建威， 微微。 云建威抱着相机和绿池站住回头，郑纯穿着很帅气的大衣笑着对他说， 今天是我冲动了，别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下周再带你出去玩。 是你不要放在心上吧，学长。 郑纯挑眉摊手无话可说，云建威潇洒对他一挥手，转身进了宿舍大门。云建威的宿舍在二楼，他噔噔跑上楼，拿钥匙打开公共区域的门，进去后再用钥匙开自己宿舍的门。他住的宿舍楼每层分两个区，每个区五个单间，房间里都有单独卫浴，只有厨房是公共空间。云建威当初是自己申请的学校宿舍，没有选择与华人同租，因此他的舍友来自世界各地，中国人只有他一个。日本室友重度宅，像个隐形人。两个泰国室友永远在蹦迪和出门蹦迪的路上。希腊室友是个快30岁来读研究生的打工仔，半工半读，白天从来见不到他的人。他们的生活很少有交集，但偶尔也会在周末或节日一起在公共厨房用个餐，聊聊天。大家各自买菜做饭，凑出一桌风格迥异的食物倒也十分有意思。云建威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房间布置简单而温馨，灰色的地毯，黑灰格子的床被和枕头，木质书桌与衣柜，床贴着墙，墙上有一块黑板，黑板上用磁石贴着一张张云建威自己拍的照片。书桌前淡灰的窗帘拉开，窗外是一片草坪和一排树， 树的另一边是学校里的广场草地，草地上有一棵非常古老的大树，树下一排白色的靠椅。沿着小路再往远处走，就是大大小小的纪念碑和先辈雕像。云建伟有时会坐在书桌前，看着窗外的草地，天气好的时候，阳光落满草地，绿意闪闪发光。草地上时而有学生结伴而过，时而有父母带着小孩在草地上丢球玩，时而有老人牵着狗慢吞吞地走过。时间仿佛变得缓慢，感知被拖入漫无边界的绿意和光尘。在每一个从异国的窗前醒来的早上，静谧的房间里，温暖柔软的床被，鸟鸣与阳光，云建威都重复地体会这场孤单美丽的梦。云建威把买来的绿植盆栽放在窗台，浇了点水，他洗好澡，换上了睡衣 T 恤，抱着电脑爬进床里，拿被子把自己裹起来。他浏览最近的照片，想挑出几张修，照片文件夹实在太多，云建威又不爱整理，翻来翻去，想找出几张满意的照片，却不小心点进了一个文件夹。他一点进去就后悔了，那个文件夹里全都是视频文件，每一个他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。有一段时间他想把这个文件夹删了，但后来不知怎么的还是没有删。昏暗的房间，暖气悄悄游移，云建威靠在床边点开其中一个视频。 今天哥哥请我吃大餐。 视频里传来喧嚣的人声，仿佛热浪与海风迎面而来。镜头里齐峰正在埋头吃炸鱼，闻言抬起头，脸庞英俊帅气，露出笑容。云建威正正看着那个笑容，接着画面一转，天空与街道不断后退，齐峰的背影占据镜头三分之二的画面，他的肩膀宽阔，风吹起他的短发，夜空中群星闪耀，如梦似幻。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女生，无论她和你聊什么你都觉得很高兴？ 没有啊。 还是和我玩最开心吧。 嗯，和你一起最开心。 画面再一转，喧嚣退去，温柔的海风与夜色中，镜头里的人变成了云建威。齐峰低沉温柔的声音在镜头外响起。 许个愿。 云建威看着自己坐在蛋糕前双手合十认真的许愿。烛火跳跃，夏日的繁花在夜晚盛开。云建威仍记得自己许下的愿望，他默念了三遍的愿望在那一年没有实现，往后一年，再一年也没有实现。视频还在按顺序自动跳转下一个播放，视频里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像个小傻子，因为曾经齐峰每时每刻都在自己身边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想，每天都很开心。眼泪不知何时安静地从脸庞滑落。云建威默然不作声地看着自己曾经拍下的视频，随眼泪淌进衣领。11岁的生日，云建威戴着生日帽坐在爸爸和妈妈中间，许愿爸爸妈妈早点忙完接自己回家。17岁的生日，云建威坐在齐峰对面，许愿他和他哥能在一起，以后再也不分开。11岁的心愿，17岁的心愿，没有一个实现。失去了就是失去了，即使某一天再重逢或拥有，也永远不再是从前最珍贵的那一个。云建威很小就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再也不要许愿了。